艳阳天。艳阳天，赵其斌编剧，崔小平导演，李林配音，张登堂录音，张凡报幕。剧中人钟海峰、赵刚担任，彭瑞之、徐昭担任，严玉兰、刘隐商担任，李达天、张凡担任，老爸韩苏担任。 回来了。 哎， 哎，你先回来，怎么不把窗户打开呢？今天怎么提早下课啊？ 哎，学校准备庆祝明天光复节，好些学生啊都联系活动去了，所以我就提早下了课。 亏你还是今年的优良教师，你应该啊只剩下一个学生也照样讲下去。 那不见得，我放他们假，大家都去参加光复节所举办的活动，同样也是教育，而且也等于我们这些乡下教书的人对政府规定的节日有拥护的热诚啊。你赶快到厨房去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东西，准备明天过节。 明天过节？ 哎，我说的就是光复节呀。 你就是会这样小题大做。好，我去看看你都买了些什么。 买就是为了吃啊，怎么会扯上小题大做呢？ 我说啊，你从来没有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就顺便把它洗一洗，该收的就收起来。 我也刚到家，忽然想起有一段东西要写，这一写就把它给忘了。 我知道你忙，台湾本省级的优秀作家，又是优良教师。 哎，你今天怎么了？ 先说你这是买了多少钱的菜？ 我刚才不是说嘛，买就是为了吃啊，这有什么值得计较的？ 既不请客，又不是为了你我过生日，或是庆祝结婚的周年什么的，用得着你这样浪费啊？ 哎，你怎么知道不是为了请客呀？你说过要请你的同事严玉兰跟她男朋友来吃饭呢，明天一起举行不是刚好吗？ 那是后天，后天，跟你说过了，请他们是26号。 为什么不可以提前一天呢？ 人家定的是26，人家26才有空。难道还得因为你提前买了菜，人家就得提前来？ 那等后天招待他们临时再买就是了。 你有多少钱值得你摆那种阔？ 反正我是想明天就吃，就凭我们俩都放假在家，我们也应该自己做做吃吃，并不一定为招待别人才吃啊。 我们两个人还用得着这么浪费啊？ 可是这是值得的呀，我总不忘我们婚前我总是一个人到处的瞎碰，花了钱还吃不到好东西。现在我有家了，而且除了是个知名的作家以外，今年又当选为模范教师，很多人说我得到这种荣誉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可是我却以为大半是你的功劳。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安定，更不会 我平常啊可老听你说跟我结婚是上了贼船。 那是我喝了酒以后的玩笑话，你要把那个话当真，那就是不了解我了。 我了解得很，说什么你招赘的身份使你在那群作家的面前很没有面子，你根本没有把老爸要交给你经营馆的那个香蕉园放在眼里头，这都是你亲口说的。 不错，我是说过，可是说过还不就算说过就算了吗？我什么时候当真过呢？ 我还没敢把你说的话告诉老爸知道呢。 可是你也清清楚楚，我跟你要好结婚并不是为了这些条件，没有香蕉园，只要你肯嫁我，我还是要娶你。招不招赘那只是要结婚的时候开出来的条件而已，而且老爸也看出我并不是存心要图他的那座香蕉园才同意招我入赘的。 是的，现在你出了名了，就更不把那些放在眼里了。 可是，哎，那有什么重要呢？我说我得到的荣誉大半归功于你， 也就是说，那是归功于我们的婚姻，归功于老爸的提拔， 还有归功于台湾的光复。 那是当然的。大环境的改变使我们人人都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啊。 尤其是你。 我，你是在故意重复我说过的话吧？ 你是老愿意说那句话吗？台湾不光复，你到哪儿去学国文国语？你怎么会成为一个文学作家？那个时候啊，你还只会说日本话跟闽南话呢。 那就对了。这么说，难道我们明天加加菜庆贺庆贺还有什么不应该呢？ 可是我们后天还得请严玉兰他们。我就怪你为什么不凑在一起。现在啊，让我再问你一句，明天我们不庆贺行不行？ 不行。 你是宁肯浪费了？ 那不是浪费不浪费的问题呀，而是明天有明天的意义，那是跟欢迎严玉兰他们不同的。 那我就没话说了。 你还要继续生气？ 你什么时候在乎我生气不生气来着？ 我当然在乎了，同样的，我也在乎明天对我的意义。我不愿意不庆贺，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光复节，我也不会有今天。这等于我如果没有你跟老爸的照顾，也就不会有像今天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一样。这是份恩情，我不能忘，也不应该忘。 老爸才不那样看你呢。 老爸他怎么说？ 老爸说你根本不像个台湾人，也根本没有台湾人那种守土守业的精神。特别是你那本书写出名以后，简直跟大陆人变得差不多了，连说话也说的是政府发出来的宣传文告的话。 他那样说跟你说的？ 不是他说不说，是你那样做的。 他怎么没跟我说过？ 他说看你越来越不对了。 看我不对就不跟我谈了？ 要你这样横眉竖眼的问我，有胆量你去问老爸自己呀。 我真想不通他会那样说。好，就算我说的是政府宣传文告的话，那他一定觉得那些文告说的不对喽。 最好啊，你再翻翻你自己写的那本书。我实在告诉你好了，不管是老爸那样看你，连我也一样。老爸说从前你还愿意自己经管那一座香蕉园，现在你可就雇人去管了。再看一看你书里说的那些话，香蕉园、老岳父、婚姻、太太，你整个写的就是我们彭家的事嘛。尤其让老爸生气的就是你写的他那一点，说他好像在光复以前并没有那块地，是政府光复以后才让他得了那个便宜，也就是凭了那块地他才有资格招养老女婿，才有资格做镇农会的秘书。 那怎么会是写他呢？ 名字不是，事情可是那么回事啊。 如果他自己有意要那样误会我， 你能说那一点关联没有？ 写书嘛，当然是有所感而发了，可是要紧的他得了解我写作的意图，跟我有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反正他说你变了。 人人都在变，社会时代都在变，如果不变，那20年前我早给日本人征兵征走，不知道发配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又不跟你抬杠，等老爸来你跟他自己说好了。 那老爸跟你说的这些话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也顺着他说？你没告诉他我在写的时候写一张你看一张，当时你并没有他说的那种感觉呀。好了，就算有好了，只要我不是出于坏意，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老爸还不让我告诉你呢。 可是他有那种看法我就很失望。 你所希望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当然要对我们失望。 你说这种话？ 当然是这样的。 你不会是想逼我跟你吵架吧？你们是想我借你们的照顾才得到了生活的安顿，前半段帮你们家做事靠你们过活，后半段跟你结婚成了你们家的女婿，现在我奋斗出来做了老师，做了一个刚成名的作家，我就变心了。 老爸话里就有这个意思。 那你也跟他一样想我？ 我怎么想你也不会在乎的。 好，那我就不跟你谈了。 不跟我谈就去跟你的书谈好了，去写你的文章。平常不说这些话， 你也照样没话跟我说，我老早就习惯了。 一句话，我从没有想到你们会这样误会，误会到我想感激你们，你们反倒不愿意接受了。他居然还会说那种话，说我没有本省人守土守业的精神。我守什么土啊？他的香蕉园那就是我的土我的业，他高兴我一辈子就做那点事儿，他怎么就不想想我这样奋斗向上就是为了报答他栽培我的好意？再说他那么想还有情可原，可是你呢？ 可是你有了作家的朋友，一点点就看我不入流。有多少次那些你说的前辈作家来看你，你也没有跟他们说是得了我多少的帮助，相反的倒把我当个下女似的支派来打发去的。 为什么你会那么想呢？ 问你为什么会那样做呢？ 我那样做也或许当他们来的时候我有点紧张有点疏忽， 反正你叫我觉得我是你们家的下女。 那不至于，绝不至于，我以后注意好了。 完了，已经完了，以后啊你愿意怎么陶醉就怎么陶醉就好了。 哎，律师，律师。气了就起来做饭去吧。 等等，我不饿呢。 不饿到了时候也得吃啊。走，我跟你一起去做。倒不是我闲不闲，主要的是每天呢令你加班做饭我心里过意不去。 你得老存着这种心理才行啊。 我怎么还敢不呢？ 就不要你这样贫嘴嘛。 好好好，以后我要光做不说行吗？啊，走，快起来！我刚说了一句，你没听到。我好像听到有人进来了。 见你的鬼！谁进来这么半天，还能不打招呼？ 要是小偷呢，也打你的招呼。 谁都知道，这一带乡下从来没闹过小偷。是谁这么说的？哦，是老爸。他说，从光复以后，就简直是大不相同了。从前 怎么样？老爸还不是感激政府光复台湾？ 可对了你的说法喽。 哎，哎，老爸问过你为什么还没怀孩子没有啊？ 问过，当时我假装没听懂。 好啊，鬼丫头，还跟我装蒜。 老爸还会再问，那怎么办呢？ 我当然会再问了。 再问我就假说已经怀了。 假说，到时候叫不出来。 可是，那瞒不了好久啊。 他倒有个心眼儿， 瞒不下去，再告诉他小产了嘛。 好小 那样他会担心的。可是我们干嘛还避呢？实在不行你又不愿意丢了事不干，咱们就请个人在家帮忙。 不，我同事都说我还可以等两年。 哼，都关先生的同事。 再等两年我就已经37了。 不管你，我要依我算，我不要22岁就做妈妈。 哎，这倒也对， 人家还有18岁就生了呢。 那他混蛋， 我们同事都说太早了不好。 是不好， 你嫁的是我，我娶的是你，关你同事什么？ 哎，这倒也有道理。 他们都说生了小孩会老。 哎呀，我比你老这么多。 可是人家说女人比男人老得快，我要等你再多老一老，我再老。 哎，老板您来了。您笑是不是聆听见了我们说的话呀？ 老爸，您常常的悄悄的进门偷听人家的话，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哦，不对啊，那怎么办呢？你们罚我好了。 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只有一会儿，最多不过3分钟。 那您一定把所有的话都听到了。 差不多，反正啊也就是你怀您怀孩子这一段啊。 那您说我主张的对不对嘛？ 也对也不对。 就不要听您这样说，我要您说对。 我说你对啊，海峰就要说我不对了。 我的话你也听见了？ 我倒是觉得海峰的话嘛蛮有点道理。 那还不是您老早就想抱外孙有关系。 那是当然的了，有了外孙呢、啊、我到你们家来就有事做了。那时候就算你们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至于干坐在客厅里头偷听你们说话。 那我们就听老爸的话。 你想 不过我相信呢、啊，海峰做什么事儿都是有计划的，他要当个作家就做成了，要教书也教成了，现在只要他想生个孩子，你是没有办法反对的。 那才怪。 那老爸对我是不是夸奖得过分了点？ 过分我倒不觉得，不过你的所作所为真的叫我跟瑞芝啊是越来越摸不透了。 您指的是？ 哎，我不是指那件事儿，我现在能够说得出来的呀，就是好像你变了，你变得不像从前你刚到我们家来那时候那个样啊。 您这样说啊，海峰是不会服气的，干脆您不满意他哪一点就给他指出来。 我猜一定跟我写的那本书有关系。 那也算一样。 另外呢， 好，先一样样的说啊。你知道你一拿笔杆一教书啊，你就像是跟这个家呀疏远了。 那也许，可是我想您花了那么多精神来栽培我，绝不会就希望我做一件事，或者一直做个农夫给您看管农田的。 那也就是实话。不过你该想到这农夫也不是没有发展，如果按照我的想法你肯按部就班的去做，那个香蕉园呢是可以发展到像现在的三倍的。可是你一不高兴干呢，我的计划就全完了。 老爸， 你不要跟我辩，这在当初我跟你商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再多说也是没有用。从那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你变了，还说什么要我存下的钱拿出来供应到市场去流通，不要尽在不活动的土地上打算呗。那样小说啊自己赚的有限，更重要的是妨害政府倡导什么经济发展起飞。 老爸，不管怎么说我都是拥护您的，您得好好的训训他。我去做饭了。 给老爸加加菜，明天我们也要请老爸来吃， 还有后天也要请老爸来。爸，您知道吗，明天光复节海峰要大大的庆祝呢。 后天是瑞芝的朋友要来，我们也要大大的请客。 今天是大大的请我啊。 不行，今天要大大的请您，把菜吃完了明天庆祝不成了，海峰就会哭的。 你尽管吃光，明天我还会再买。 我听出来了，你们俩是不是斗过嘴啊？ 不管谁说什么，我认为明天对我是重要的，我就要庆祝。 对，庆祝是对的，所有的人呢、啊、都应该庆祝， 对我尤其是有特别的意义。 你那个特别的意义只是应该跟你现在这个家庭连在一起的哦。 我懂得您说话的意思。 我也不是不懂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想你有了今天，完全是政府从日本手里救了你，到今天国家还在器重你，可是你的家呢倒反而往下拖你，不然你会爬得更高。 我不懂您为什么会想出那么多道理来欺骗你们自己。 你不懂就绝不会写在书上，我老实告诉你好了，我看不懂你写的书，可是我办公室的同事看了，人家都在偷偷笑我，笑我招了个好女婿，分明是自己人却硬要装出外人的口气来批评养他长大成人的老丈人，说老丈人自私小气，想拿个女儿和一块香蕉园来换一个有为青年一辈子。 现在老爸，我问您，那本书您看过没有？ 我刚告诉你了我不懂。 就因为您不看您才会去相信别人的话，要是你自己看了您就会知道我那些话是怎么说的。 哦，你就相信我真的没有看呢？那是我看过以后觉得不错，我拿到人前去卖呢，去吹牛才惹人家笑我的，人家不说呀、啊、我还差点给你蒙混过去了呢， 这不就结了。那您自己看的时候怎么会没看出来呢？ 那是因为我对你太好了，你有坏处我们也不往坏处去想，再说你写的那个老头姓金我姓彭，我就真以为那个老头不是我了。 老爸， 让我们好好说说。您知道的，写这种书多少都得有个故事背景。一提到故事呢，那跟真人真事就得有点深索性。要想动人，免不了有的地方就得夸张一点。描写的虽然是贴近情理，还要出人意外一点。这不就是这样吗？我怎么会存心来批评您乱说呢？ 我问你，为什么那个老头子对人那么好啊，还会是个守财奴呢？您肯把钱都埋在地底下，也不肯响应政府的提倡，拿出去购买公债。你更叫我生气的是，你把那一段也写在上头，说我把胶原地上的烂香蕉拿出去骗人。可是当邻居们跟我要他喂猪的时候，我就跟人家吵架。 你想，我那怎么会是说您？ 可是那就是我做的。我真奇怪啊，你会有那么好的记性？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在脑子里头？ 我承认取了那件事的一点点影子。 哦，那叫一点点呢？ 那么我写那个金老头当选了乡长以后，造福地方，替政府做了很多事，后来得到政府表扬，又发起组织乡农会，帮助设计农田开发什么的事情，那写的又是谁呢？ 那是你在夸奖政府，也就是拍政府的马屁，不用别人说，我也看得出来啊。 您既然对我误会这么深，我就不再跟您说什么了。 谁也没想要跟你说这么多的。现在我最害怕的是你第二本书什么时候写呀？这回那个姓金的老头又该出什么丑啊？你该不会把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话你都写上去吧？ 老爸， 我实在告诉你说好了，你这种做法呀，就叫专偷家里的东西的家贼，防都没法防的。你比偷家里东西还叫人生气。我不揍你是因为你已成家了，可不是因为你是个作家。 我真希望您能够揍我一顿，揍完了没事，总比您这样误会我好。 错了就是错了，这没有什么误会不误会的。 是老爸， 我不忍强迫你一定要怎么样，可是既然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你自己心里头也该有个数啊。 是，我以后注意。不过有件事我得请求您的，就是你有什么不满意的，您可以直接骂我，甚至于打我，可是我不希望您在睿智的面前说 啊。你这是什么话呀？ 是的，我甚至愿意，我有什么不对的时候，您能够当着他的面来惩罚我，可是那惩罚完了也就完了，不至于要他也根据您的意思来讽刺我、质问我，或者是不满意我。您对我应该跟对他是一样的，不然我就真是个这家里的外人了。 这话嘛倒有点道理。 我当然不是您的亲生骨肉，可是从您收养我的那天起，我就没想过会离开这个家。您在我那书里也会看到我是怎么说的，我说我要变成这个家里的一员，如果我能够奋斗出一点成绩，我也要留给这个家，因为这个家给我的太多，多得叫我没办法感激跟报答。我说那个老人在收容我的时候，原来是可以给我改姓他们的姓的，可是他没有那么做，那就是对于出生家庭的一种尊重，就凭这一点也是我感激不完的。 你写的这一段我没有看到啊。 在书上的第97页，你要看我马上拿给您。 好了好了，你说了就行了，我又没说我不信。 我要让您知道我是一个知情感恩的人，可是我表示的方法却不一定照您所说的去看管您的香蕉园，就算是守土守业，就算是报答您了。因为香蕉园以外天地还大得很，它不一定光种香蕉，它还可以种苹果、种梨、种甘蔗，这也正跟我们平常处人一样，你不能够存心不跟别人来往，就断定别人不是好人，也就等于您误会我，只知道感激政府光复本省的大恩大德，而把家对我的好处通通忘掉一样。您说我说的话对吗？ 哎，我不是说我信你的话了吗？ 那是您刚才说您信我书上所写的那段话，不过这是一样的。一本好书不但会让人读了相信，更重要的是能够感动人，要人照着书上所提示的方法去做。 我相信不少本省级的同胞看了我的书也会感激政府，至少是愿意向政府亲近的，难道这还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怎么样，训得差不多了吧，老爸？ 哼，我哪敢训他呀，现在啊该他来训我了，你听见没有，一直是他在讲话呀。 位置出来了刚好，我要当面再说一遍，以后不论什么事你不能光听老爸的一面之词。 对，这丈夫嘛才是最亲近的人，这老爸爸呀是不能陪你一辈子的。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看你那副样子，海峰， 不要怪他，是我把他惹生气的。 听，老爸爸都给你赔不是了。 我就是不高兴，老爸来当面说一样，背后再跟你说一样。 哎，海峰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听你这个口气我是不该到你们家来啊。 我并没有那么说。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背后又说一样啊？赶上你不在家，我总不能不跟瑞芝说话吧？ 就是啊。 我是说您经常会在瑞芝面前挑剔我，等到您再当着面的时候夸我好，他已经不相信了。 我又不是小孩。 就是因为你还是个孩子，我才要这样告诉老爸，你是在两个人的保护之下长大，还不十分太懂人情世故的人，尽管你不承认，至少在我是一直这样看你的。 但是我也不能为了跟你结婚就光听你的不听老爸的呀。 听要听有用的呀，对我们共同生活有帮助的。 就照你这么说，我是来破坏你们家庭的。 我要你收回那句话。 收不回的。 哼， 因为这不是我从最近才有的感觉，好早了，多少年了，我心里一直觉得只有你们才是固定不变的，可是我却要随时担心着，怕你们说我不好。如果你们换成我的身份，一下子你们就会明白这是种什么滋味了。老爸心理上老觉得是我夺走了他的女儿。 那并没有什么不对呀、啊。妈妈去世，老爸跟我相依为命，他年纪大了，有时候难免要想得多一点。 哎，这么看起来这还是我做对了。这尽管你们留我，不高兴我一个人单独住在外面，可是我还是要坚持住在农会的宿舍里。要是当初啊我死赖着跟你们住在一块儿，嘿，你们不把我赶出去才怪呢。 老爸， 不错，海峰是猜透了我的心理，不过你也老老实实的说出来，你是一种什么心理？既然你不是我亲生的，那当然你得算是个外人，可是我也老早就猜透了你的心理，已经对你迁就了多少年了，你凭凭良心说说看，我怎么样做才对，还要怎么样对你好你才能说好呢？ 我不管，你把老爸气病了我就让你负责。 那不会的，他气不病我，因为他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是这件事的本身，说千道万毛病还在你。 我有毛病？ 嗯，我是说毛病啊出在你身上，你大了，我不能强留住不准你结婚，可是嫁给谁呢？嫁远了我怕够不着，嫁个不清楚的人我又舍不得，倒是有个在机关做大事的人呢、啊、来跟我商量过，他人很老实，也肯跟我说老实话，他说在大陆的时候他结过婚，可是一别多少年了保不住，呵呵，总而言之他说他再娶并不是对不起人，而且将来大陆光复以后呢，他带瑞芝回去也一定要对得起瑞芝，更要紧的一点是他不要我离开瑞芝，不要我做事，还能彻底的负责我的生前死后。小子，这么多的条件我可都没有动过心呢，我考虑的原因之一呢也就是为了怕伤害你，因为我老早就看准了你对瑞芝有意。 老爸，您一定要当面说明，您并没有告诉我关于那个人的事。 哎，我要是告诉你了，保不住就成了呢。 你要是后悔，现在提出来也可以。 见你的鬼，你说这种混账话。 这回瑞芝啊倒是骂得真对，因为别说是不能提呀、啊、就是提也来不及了，我已经把你那位老小姐朋友介绍给她了。 您是说严玉兰？ 你奇怪呀、啊，他那是听我的话才一直不告诉你的。另外，他告诉你是我点他要他赖着你请客的没有？ 原来是这样的。 当然是这样的了，怎么还舍不得请客呀、啊？你结婚都快两年了，过去你也给玉兰现在的未婚夫请过，人家还送过你东西。另外加上玉兰是你的好朋友，算是你请一次客，包括多少意思？你怎么还舍不得？啊？ 怪不得我问玉兰的时候啊，她总是跟我古里古怪的。 她当然要古里古怪的了，因为她并不知道她的未婚夫以前还打过你的主意。更叫人乐的，呵呵，是那位李先生还直谢我，说对玉兰满意的很呢、啊。海峰啊，小子，我告诉你。你看看我花了多少脑筋呢、啊、你能说这其中就不是为了你的关系啊？ 我可真的要不客气了。 不客气啊，我把你轰出去。 还怪呢，你还不一定有资格撵我呢。 这是我的家，我当然有资格。 你不怕我告诉你的老爸？ 是我请你来的，又不是我老爸请你的。 那你猜错了呢，我一直还不肯告诉你，我赖着要你请客就是你老爸授意给我的。 真的？ 管他真的假的，反正啊，我好感激你的老爸哟。 是因为老爸给你介绍了老李、 嗯、那当然也是个原因了，不过主要的是你老爸好关心我呀。 关心？不是我老爸对你有意吧？ 你敢这样说你老爸呀？ 要是真的那样啊，而你又感激我的老爸，说不定啊就会一拍即合，那我们今天就是请个妈妈来吃饭哦。 你看我这么逗逗你。哎呦，非逗你不可。 好了，你打我也挨，反正啊我还是要再说一句， 说出来我听听看，如果好听的话我就不打了。 我忽然想到，我老爸是这儿镇农会的秘书，你的老李是镇农会的会长，是我老爸的顶头上司，我老爸所以这么热心你跟老李的事，会不会是想拍你们老李的马屁呀、啊？ 好，现在我不打你，等你老爸来了，我就当面把这个话说给你老爸听，让他揍你。 老爸才舍不得打我呢。哎，对了，我问你，你的老李疼不疼你？ 疼，他每次捏我一下，就赶快把捏的地方拿到嘴唇上来亲一亲，而且呀、啊，亲亲没准完了。 你真土，他那时故意的制造机会来吻你。 可是那是手啊。 怎么到现在都快订婚了他还没有吻过你啊？ 嗯，我不准他吻。 那为什么？他有口臭。 那我不知道，嗯，我是怕呀，他每次碰我的心里就直哆嗦。 哦，慧念， 哎，好像心都要跳出来似的。 你抱紧他就不会掉出来了。哎 呀，跟你说正经的嘛，我这样今天问问你呢，你会不会那样？ 不会啊。 咦，那我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这是不是一种病啊？ 不会的，大概是你太紧张了。 也许，哎，我真的会全身哆嗦啊。在那个时候， 以后你放松一点试试看。 我也问过老李啊，他说他不嘛。 当然不，他就那么老实啊，你不让他闻他就不闻、 嗯、他是蛮尊敬我的， 这种情形还讲尊敬。 嗯，他听话得很啊，我说不结婚哪也不许他碰， 他就真的不碰。 哎哎，对了，你们海峰有口臭没有？ 嗯，有的时候臭一点点。 那就是臭啊，我偷偷地闻过老李的紫薇，就是那个烟味臭，没别的了。 那你很满意他？ 那还用说吗，我还真怕他不满意我呢。这一阵子说要订婚了，他不停地跟我说抱歉，他说啊，在这儿结婚只能给我坐彩车，要是在大陆上他的家乡， 他要给我做八个人抬的大花轿，沿途吹吹打打的，一直走好多里路啊，经过好多的村庄，故意站给人家看呢， 那该多好啊。 哎，你猜我怎么说呀？我说啊，等光复大陆以后，我跟他回家，让他补我做花轿。 他怎么说？ 他说好啊。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他像个小孩子似的。他说啊，说是补你做啊，其实你做的时候，我还不是也坐在轿子上吗？ 两个人坐一顶轿子， 不，一前一后。他的意思是说，只要我坐，他才有机会坐呀。 我还以为啊，两个人呢、啊，在八个人抬的一顶轿子里头捣鬼呢。 听你说的，大脸红，我可要揍你了。 哎，你们又在家里干什么呀？怎么我每次来你们都…… 彭伯伯。 哦，是你在这儿啊？我还以为啊，他又在跟海峰两个人疯呢。 听老爸说的话，才说的难听呢。 我们一家三口啊，整天见了面就是这么嘻嘻哈哈。 我知道，彭伯伯，你是开玩笑出了名的。 哦，那我现在也开开你的玩笑。哎，我问你，你的老李呢？ 还没来呢。我来了以后，已经派海峰去抓他了。 抓？你们不是说今天过了光复节，明天才来的吗？ 是我临时给他们改的时间。 哦。 我把海峰买的菜庆祝光复节的实在情形告诉了玉兰，玉兰当时就决定改成今天来了。可是等他再去跟老李一说，老李却说今天太忙，不能来。 今儿个全国放假。恐怕不会是为了忙吧。 不过我来了他会来的，等见了海峰去了他就更会来的。 哦，哎，瑞芝啊、 嗯、 海峰走了多久了？ 好一会儿了。 哦， 他也许会多耽搁一会儿才来。我知道他的毛病，不论到谁家做客，总是要修胡子啊，刮脸啊，穿上白衬衣才肯动身。我老说他在这种乡下地方用不着那样，他又老是说只是礼貌。 那不用说了，每次见到你他也是那样的咯。我呀、啊、从来没见过玉兰害起羞来这么好看呢。 客人到。 他真的来了。 会长，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不敢不敢。彭秘书，李会长今天应酬啊的确是很多，要不是我跟着到一个地方去辞谢呀、啊、人家会不相信，以为会长故意耍派头呢。 真多亏了海峰兄，不然真是说不通了。 太难得太难得。海峰啊，瑞芝，会长能给你们请到了真是你们的光荣啊。啊， 谢谢会长的光临。 哪儿的话呢，来打扰你们了啊，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本来呢我想带点东西来意思意思，可是一路上啊海峰兄啊老是不放我，只好空着手来了。 对了，会长，这位严玉兰小姐您大概还不认识吧？ 严小姐是彭小姐的同事，倒确实有资格被请。至于我呢、 嗯、你也是严小姐的同事啊。而且要照我女婿的说法呢，你可够资格来吃呢。您知道吧，会长，我女婿啊是位作家，半年以前呢他出了本书，就写的是本省光复前后的故事，他对光复节呀、啊，真是感兴趣极了。当然了，他这也是感激政府和感激大陆同胞为光复本省所花出的牺牲代价的一种表现。刚好今天您能赶来了，您就让他对您表示感激吧。不过您可当心点，别让他把您给灌醉了，酒跟书啊都是他的遗号啊。 那刚好啊，我想我还够资格跟他喝一喝。我老爸的酒量也非常好 啊。我啊 不错不错，我早领教过了。 哎对了，瑞芝啊，你怎么还不开始做 啊？ 我早就做好了。 哦， 只剩下三个要现炒现吃的菜，你们摆桌子，保险十分钟以内一切齐备。 好好，那就赶快好了。我知道我们的会长的脾气，工作的时候绝对严肃，有应酬的场合呢一喝点酒也一定轻松啊。 你不会是在笑我常常酒后无庄？ 哪话哪话。其实呢，我只是想多听听您跟严小姐谈几句话呀，因为我看您打进门开始 就没有跟严小姐说句话呢。 对不起对不起，严小姐你好。 李先生好。 这玩笑可叫我开着了，因为我知道你们呐，在到这儿来以前两个人还是在一块儿的，你们还装得真像啊。 我就要说你怎么样。 好好好，你说你说。 我看呢、会长没罪，玉兰呢倒是有点意思。 他还早呢，老爸您不知道。 哦，你们同事 没到这儿以前他跟我吵了一架。 真的？ 他这有点醉了。 其实啊，那又叫什么吵架呢？就算我不来，我知道你是在这儿跟大家一块儿，我也就放心了。至于这， 我就是要知道你为什么一定不肯来。 哎呀，说不来我现在还不是来了吗？ 要是没人去接你呢？ 好了好了好了，玉兰呢、你也不要再审案子了，干脆由我来告诉你好了。 你没喝多酒吧？ 多是多了一点，不过这个话呀还说得清楚。我告诉你啊，玉兰，这个会长所以不愿意来啊，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他跟我呀都在农会做事。他是我的上司，万一要是让人知道他到部下家里来吃饭，这难免有人会误会什么的。这还不都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当然就是为这个了。好了好了好了，这话说开了呢，你也就别生气了，好不好啊？ 告诉你，我还没有同意要跟你订婚呢。 玉兰，来，赶快喝一点热茶，不然我看你…… 咱们不要把话扯得太远，好不好？ 怨不得有人说你这个人靠不住，我呀还要好好的考虑考虑。 玉兰，这可就是你不对了啊！照道理说，你这句话是应该跟我这个介绍人说，你不该直接跟会长说吗？你啊， 算了吧， 啊， 老爸，您才不对呢。介绍人只管到介绍认识为止，后这些事啊，是要人家两个人亲自谈。 是那样的。 据我知道，严小姐只不过想耍耍酒疯，借喝酒胆大的时候跟李先生使点小脾气。希望李先生以后听他的话。 你又知道了？ 这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他乱说。 你不承认，我就把你刚才说的话说出来了。 好了好了，这总而言之呢，我错了，行了吧？ 我不要你这样道歉。 我原先就说呀，那玉兰生起气来，真好看哦。 你们瞧，那才好看呢。每次喝完了酒啊，就是睡。 对了，海峰啊，好歹你也得等客人走了，你再睡啊。这发生了事情，你知不知道？ 哎，那不成问题啊。严小姐说，她对李会长啊欣赏得不得了。会长对严小姐也是一样，这不就结了吗？只要是心理上沟通了，嘴上道的气有什么关系啊？ 哎，对对对对，哎，这倒也对，好。 就跟刚才喝酒的时候，我劝会长是趁今天光复节订婚是一样啊。会长只是笑着看了严小姐一眼。这个严小姐呢，也笑着是轻轻的捏了李会长一下，这不就表示虽然是订婚的仪式不是今天，可是在心理上啊，他们是从中华民国56年的光复节已经就举行过订婚礼了。老爸 啊， 您是沟通我们大家感情的桥梁啊，今后您的守土守业的学说范围恐怕会更宽更广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再规规矩矩的敬您一杯？ 我来倒酒，我来给老爸喝。 哎哎哎哎， 我自己来好了，我自动喝。哎，别灌了。 艳阳天，赵其斌编剧，崔小平导演，李林配音，张登堂录音，张凡报幕，剧中人钟海峰、赵刚担任，彭瑞芝、徐昭担任，严玉兰、刘隐商担任，李达天、张凡担任，老爸韩苏担任。 以上广播剧是由中国广播公司广播剧团演播，谢谢收听。